雪花，一片，两片，三片，一片片的白花花从天上飘下来。白花花飘呀飘呀，不一会儿功夫，大树枝上、屋顶上、大地上都盖上了一层白色。小黄狗从屋子里跑出来，点点头说： 汪汪汪，下糖了下糖了，大家快来看呀。 小花猫从屋子里跑出来，摇了摇尾巴说： 喵喵喵，下盐了下盐了，大家快来看呀。 小黄狗说： 汪汪汪，不是盐是糖。 小花猫说： 喵喵喵，不是糖是盐。 说着说着，小花猫和小黄狗就喵喵喵、汪汪汪地争吵起来了。小花猫说是盐，小黄狗说是糖。老母鸡听见了，就一步一步地走过来，拍拍翅膀说： 咯咯咯，你说是盐，他说是糖， 是盐是糖，让我来尝一尝。老母鸡说着，就用嘴一啄一啄，从地上啄起了些白花花，尝了尝。它睁圆了眼睛，伸了伸脖子说： 咯咯咯，不是盐，不是糖， 不甜也不咸，吃在嘴里冰冰凉。这时候，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从屋里走出来，他们都穿着棉衣，戴着绒帽子，穿着套鞋。他们手拉手地跑到院子里，乐呵呵地对小黄狗、小花猫和老母鸡说： 雪下得这么厚了，我们大家来堆雪人呀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